天然气集团公司起诉至法院。原告杨某将威利亚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相关企业对污染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原告王某等人诉称，兰州市自来水苯污染事件导致原告正常生活工作秩序被打乱，高价购买瓶装水，致使原告及家人精神上倍感焦虑，请求判令各被告向原告分别承担购买矿泉水的费用、误工费、检查身体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同时呢，要求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公开各主要采样点的水质监测数据等。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10号18点40分左右，威利亚公司在日常自检自来水水样时，发现其中的苯含量超标。11号1点，经复检确认，于11号凌晨上报兰州市政府。市政府接到报告后，采取应急措施，于当日的14点，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网络及兰州市各媒体发布公告，要求兰州市民在24小时之内停止饮用自来水，并于当日的22点左右，组织人员深入社区和街道，24小时向市民免费拉运饮用水，发放瓶装水，以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12号，甘肃省人民医院设立了自来水苯超标患者免费门诊。在确认自来水苯超标之后，威利亚公司采取措施，排空了受污自来水，清理和维修了管线。根据动态检测结果，兰州市政府于4月12号18点通知对城关区和七里河区解除紧急措施，13号17点对安宁区解除紧急措施，14号7点对西固区解除紧急措施。此后，兰州市区全面恢复正常供水。4月22号，在兰州市政府召开的411事件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威利亚公司董事长姚新向全市人民鞠躬道歉。23号，威利亚公司建立公司官网，公布每日的水质检测数据。2014年6月12号，兰州市政府召开发布会，通报了411事件的调查结果，认定411事件的原因是威利亚公司疏于对供水自流沟进行维修保养，造成沟体伸缩缝，防渗失效。兰州石化分公司日常跑冒滴漏和多次安全事故的油污进入土壤，以苯系物为主的轻质油污通过土壤浮于地下水面，聚集在自流沟外。因春季解冻和局部降水的影响，地下水位高于自流沟水位，含油污水经伸缩缝渗入自流沟，造成沟内水体苯超标。9月28号，威利亚公司在媒体上发布公告，按2014年4月的日平均用水量，向城关区、七里河区的自来水用户、工业水用水用户除外，减退5天的水量，对建有蓄水池的用户再增加减退3天的水量，向西固区、安宁区的自来水用户、工业用水客户除外，减退15天的水量，对建有蓄水池的用户再减退3天的水量。公告中，威利亚公司再次对此事件表达了歉意。城关法院审理认为，411事件确已对全市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威利亚公司对事件的发生存在疏于管理方面的过错，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威利亚公司在事件发生后主动向政府报告，积极查找确定事件的原因，排除妨害，通过媒体向广大市民公开赔礼道歉，在其网站上公布每日的水质检测数据，以减退相应水量水费的方式，对停用自来水期间给用户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威利亚公司在市政府主导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补救补偿措施，其补偿方案体现了赔偿标准的相对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各原告 要求魏丽雅公司就其个体利益单独赔偿，既缺乏必要性，也不符合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因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平衡而应当考量的合理性。法院认为，威利亚公司在事件的发现、处置、应对以及事后的补救、补偿等方面尽到了相应的责任，故各原告对威利亚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对于各原告要求兰州石化分公司、中石油集团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不存在负有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故各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也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城关区法院判决驳回各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对相关的案件呢，我们今天的演播室请到了一位嘉宾，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俊波先生。郝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家都很关注啊，是一个公共的安全的问题啊，发生了以后是非责任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最后是市民败诉了呢？ 我们从这个判决的法律逻辑来分析一下呢，法院也承认威利亚公司呢的确对这个污染的事件呢存在疏忽管理方面错误，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法院又认为呢，威利亚公司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认为呢这些措施已经足够啊，无需再赔偿原告的什么损失。这是他的法律上的逻辑，而我认为这一个逻辑是错误的。因为作为威利亚仅仅向市民道歉，然后以减退退还有关的相应的水费来作为补偿，我认为这个这是最起码的义务是不够的。这个市民，我们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市民因此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损失，就像我注意到原告提到的购买矿泉水的费用、误工费，还有检查身体费啊，以及合理的这个精神损害方面的补偿，我认为这些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法院支持的。 这法院认为啊，各原告要求威利亚公司就其个体利益单独赔偿，既缺乏必要性，亦不符合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因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平衡而应当考量的合理性，这是他的原话啊。我们通俗一点的解读，是否是说个人赔偿没有必要性，也缺乏合理性？但是难道一定要让这个兰州的几百万的市民一起来集体诉讼，这个法院才会支持吗？ 是这样的，这个案子判决比较有争议也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法院判决那种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个平衡论。这种说法呢，我个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法院判决中出现。它虽然很新颖，但是呢这个从逻辑上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通俗的话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说，既然有很多人没起诉，那么少数起诉的人就不需要管了。这个在逻辑上是没有道理的，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那么兰州的其他市民如果不起诉，单独赔偿原告啊，如果说这样是有失公平的话，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道理，是不是说我们的个别人，我们的少数人就根本没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了呢？ 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毫无道理的。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呢，本案的被告的赔偿从情理上来讲是也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实质上来讲，这些原告应该是代表的全体受害的兰州市民进行了一场公益诉讼。我认为这些法官提的所谓的少数人，他们能有勇气提起这个本次诉讼已经是很难得的。这个案子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也有亲身经历，因为我有一位兰州的朋友发生这件事以后也非常气愤，也准备委托我来起诉。我说没有问题，你们这些原告我可以免费代理，甚至说差旅费从北京去兰州这个我们自己负担。但是呢这些兰州的朋友最终还是退却了。我朋友也跟我说，他家里人说，这个受害者这么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出头鸟呢？兰州这么小的地方得罪的人以后就麻烦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大部分公民就是说已经可能在这种环境的问题上习惯了逆来顺受，如果能挺身而出，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 哎，认为这些少数原告只是为了获赔，那么我觉得这个判决的这个思路就有些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如果我们对这些挺身而出的这个原告不做出公平的赔偿，那不仅是对他的不公平，其实对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不公平的。 嗯，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判决出来以后，大家也在担心啊，说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重大的公共污染事件啊，为了所谓的公平啊，说不能只赔个别人吧，是吧？为了这样所谓的公平，或者说为了某些企业能够继续的运营，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了呢？ 这个判决难免令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忧。 嗯， 但是我认为呢，像这种案子还是目前来讲还是第一起。那么这个判决呢，我认为它还是有它的个别性。目前呢，原告从法律上来讲有权利上诉。我希望上级法院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合理的纠正，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有意识的公民能提起类似的诉讼。 嗯，我也看到对这个案件呢，有一些法律的人士就发表评论说呢，这个审判有为被告撑腰之嫌。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也有这种怀疑啊，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案子，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占据了新闻的一个焦点位置。出现了这样令人失望而且比较显示公平的判决呢，我想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合理的怀疑。 嗯，那么这个判决一审已经出来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但即便是这样，是否就代表被告一方不存在过错了呢？ 被告肯定是存在过错的，即使这个做出这个判决的法院也没有说被告没有过错啊，只是牵强的解释被告已经为自己的过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从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来讲，大家也在关注是不是符合法律有关公益诉讼的一些条件啊，就是这种涉及公共利益了啊。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也给我们解读一下所谓这个公益诉讼它是怎么回事啊？它有什么样的益处？ 是这样的，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这起事件包括这起诉讼已经非常符合这个法公益诉讼的条件。但是考虑到具体我们中国的文化特色，因为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在文化上就不大赞成以诉讼手段来解决争议，出现问题呢更多的大家希望能够自上而下由官方来替大家来解决。关于这个公益诉讼的相关的条款呢，也是最近才被写入立法，目前呢应该说还处在初级阶段。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在于法律上目前给公益诉讼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目前还是简单的列举了一些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而且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认定呢还有一定的争议。有些观点呢认为只有环保组织才能提起公益诉讼，对于作为直接受害者的个人呢反倒在法律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论述。我认为这些呢以后随着发展应该会有所改变，而且公益诉讼对这个社会的意义非常大，应该在我们的中国法律上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成为保护环境的有力武器。而且我认为应该在立法上加强对提起公益诉讼公民的经济奖励，这样才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保护环境。那通俗的话说，如果让污染环境的企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那么这个对环境的保护是效率最高的。如果从目前的立法来讲，如果渐渐的解释为只能依靠环保组织或机构来进行环境诉讼，我认为有可能会出现效率比较低下，因为大家也比较少看见有环保组织来提起类似的案件啊。甚至呢，如果把这个权利如果仅仅交给这个环保组织机构呢，我认为有可能会导致新的权力寻租，甚至有可能出现新的腐败，那就会产生环境而产生新的问题啊。这个我认为从法律的诉讼的效率来讲也是不可取的。 嗯，就是对公益诉讼它的这个内涵啊，对于公益诉讼它的这个开放的 开放性啊，我们在立法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 对，还有很大的提高空 间，还有很大、很大的改进的空间。那么在类似这种公共安全的责任事故发生以后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判例是败诉了。那么我们也要问了，如果类似事故发生以后，我们究竟如何才能通过司法的途径来寻求救济呢？ 目前相关的法律很清楚，有关的环保组织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提起类似的诉讼。但是实践上大家看到，因为环保组织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肯定不像我们自然人是直接的受害者，而且更灵活。所以说呢，我认为出现以后再出现类似的环境污染情况下，我鼓励主张受害的公民应该积极的提起诉讼。 虽然这次我们看一审是败诉了啊，但是以后的话，大家还是应该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利益，是吧？ 对，我觉得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啊，诉讼的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证据，但是好像法院是全部采信了被告方的一些证据，而原告方也有证据出示，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这个判决书当中去阐明是否采信这方面的依据和理由，您怎么看？ 从我做律师的经验来看呢，在任何一个案件中，如果要支持某一方呢，就必然需要采信该方的证据。如果不想支持的一方有很多证据，而且又难以辩驳的话，那么不提啊，也许是看上去更好的一个策略。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那么对这一类的环保诉讼案啊，它的短板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个短板通过目前这起案例暴露的比较清楚了，就是我们目前啊，不管是从法律还是从司法实践的判决来讲，对污染环境的被告偏于宽容啊，其实对提起诉讼的受害者呢，保护不力不足啊。我认为应该对环境受害者的原告付出的劳动啊、精神损害所花费的时间给予合理的补偿。如果都像本案一样啊，为民请命的这个原告在遭受了污染之后，又因为提起公益诉讼而又要承担损失，无疑在客观上纵容了污染企业，其实是打击了公民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最终我们每个人啊，甚至包括我们的后人，都有可能会成为这种局面的受害者。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案子呢，我们暂时的就讨论到这里。那么稍后啊，我们会关注微信群成员传播黄色视频，群主同罪。短暂的广告时间之后我们回来。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 Level 2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2，详见官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是玉坤。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微信群成员传播黄色视频，群主同罪。微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社交工具，但是呢，也有人利用这一平台啊，在微信群中传播一些淫秽色情的信息。近日啊，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就判处了一起利用微信传播淫秽视频的案例。被告人谢某是一个微信群的群主，群成员的人数长期保持在200人以上。据谢某称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往群里发淫秽视频，后来淫秽视频竟然发展成为这个微信群的主要传播内容。张某在几个月前进到这个群，经查，今年的8月到10月，张某在这个群里上传了121个黄色视频。作为群主，谢某本该负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却没有阻止群成员传播淫秽视频。法官审理认为，根据刑法相关的规定，二人均已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系共同犯罪。鉴于两人的认罪态度好，遂分别判处两人拘役6个月，缓刑1年。那相关的案例呢，我们继续来请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俊波先生为我们来分析啊。啊，郝律师，那么传播淫秽视频这个事情，微信的群主应该担负什么责任？ 这个问题呢，应该说现在比较流行啊，因为微信越来越普及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目前在担任微信群主。一般来讲呢，并不会说大家群主一不谨慎就可这个被触犯刑律。从这个您刚才具体这个问题来讲，这个关于传播淫秽视频，微信群主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呢？是这样，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这个微信群呢，主要是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这个相关的建立者、管理者，这就是群主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群都是由群主来建立的。根据法律规定，对他们是也适用传播淫秽物品罪。哎，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哎，当然这个前提条件，也是有一定的严重程度，就是说你这个微信群主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就结果呢，就有可能像本案的法院判决一样，被法院适用为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罪。 那么把群主作为共犯，它的主要的依据是什么？ 主要的依据就是我国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其中的第3条明确的规定，对于利用互联网组建的群，主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对建立者、管理者和传播者适用传播淫秽物品罪。 但这个案件呢，看上去啊，这个群主似乎确实有点冤，因为这个淫秽信息毕竟是别人发上去的，毕竟不是他发进去的。那么法院为什么最终还是要这样判决呢？ 首先呢，因为我国呢是成文法的国家，既然已经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呢，就应该严格适用。而从本案的情况来讲呢，这个案中所提到的群啊，因为长期主要发布相关的淫秽信息嘛，所以应该符合相关的条件。而本案的群主呢，如果说冤呢，我认为他也不是很冤啊，因为这个群里发类似的信息是长期的。我注意到，仅仅是张某个人就在8月到10月期间呢，传播了121个黄色视频。那么作为一个群主，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果说没有关注到这个，从情理上来讲，显然解释不过去。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说呢，对群主责任的认定啊，还是必须要慎重，否则的话就人人自危了，不能因为群主啊他是群主就默认一定是共同的故意。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因为法律必然要以合理性为基础。就像我刚才提到，像这种情况的认定呢，首先必须这个群呢是以主要的目的是用于，或者主要情景呢是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并不是说偶尔有人发了，哎，马上就需要群主承担责任。他为什么我们用主要这个词儿，就是说他已经有大量的内容来发布了。那不仅是群主，其实群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了解到这个群呢，他的目的就是发布这个信息，而且大家可能加入这个群就是为了看这样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那群主肯定要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就可以适用这个最高两高的相关的司法解释。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现在群主你看，别人发这个黄色的信息、黄色的视频啊，承担了共同的责任。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情况，作为群主也有可能会一不留神就涉及到犯罪的问题？ 因为现在确实有一种利用微信来进行网络犯罪的这种趋势。相关的还有可能大家应该注意的，包括其他的一些网络诈骗、传销、恐怖主义活动，还有传授犯罪方法，以及传播谣言和刚才提到的传播淫秽物品，这种都有可能通过微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呢，群主呢就应该特别留意。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的话，对群主有着什么样的警示呢？ 作为群主呢，我建议大家对自己建立的微信群里的成员要尽到这个善意的提醒，事先进行提醒，然后平时呢还要加强注意的义务。一旦发现群内如果有成员有这种倾向或者有类似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如果不听劝阻的话，那应该尽快踢出群，这样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带来您的分析和评论，谢谢。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听警法在线，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